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85章，我哋向前凑近一睇，嗰啲铁链两边都陷晒入冰壁嗰度，但系咧陷入个位置就非常之紧密嘅。可能是由于呢几千年之间，玄冰佢自己就喺度冰封所致。由于玄冰系较为通透，所以咧可以睇到呢啲铁链埋咗入冰壁后边嘅景象。只见嗰啲铁链埋入咗冰壁之后，仲有好长嘅一段嘅。呢长长嘅一段垂直咁顺住呢个冰壁就向下坠，一直就坠入到我哋嘅视线盲区。等到我哋根本冇办法睇到个尽头究竟系点嘅，呢啲铁链喺呢个玄冰洞当中啊，更加又冻又硬。伸手一摸，即时手都赤晒，上边就挂住一层零零星星啲冰渣添。呢阵时，吕叔突然之间咦咗一声，将其中嘅一条铁链啊拉向自己，放喺眼前啊慢慢睇。跟住佢又讲：哼。上边嗰啲冰渣分布规律就被打乱咗，残缺不全，睇嚟系有人曾经喺度走过。而家咁样一片层层叠叠嘅锁链就挡住喺我哋嘅前边，我哋就冇搞清楚点够胆系咁贸然向前行啊！于是我只能够将个豆腐放低，顺便自己都唞下，一边就喺度观察呢啲铁链，一边啊同阿吕叔讲。唔可能系搞出啲咩好嘢啩？你就见多识广，可唔可以睇出啲咩嘢呢？吕叔个冇坐低啊，仍然就喺度搞住佢手头上边嘅嗰一个铁链，好似喺度回忆紧咩咁。过咗阵间，佢将只手一松，铁链就即刻聚翻成一个弧形。跟住佢就讲：我见过啲机关呢，亦算系多噶啦。但系呢一种真系第一次见，甚至我连佢系做乜我都唔知噃。豆腐缩埋成个波咁，只系突块面出嚟，嘴里边系咁喷住啲白气讲： 哎呀，系唔系机关？讲嚟有屁用咩？试下咪知啦。 佢又出咗个主意，叫我哋掟啲嘢过去试下。我同个吕叔觉得都可以，唔好理点，先系试下先啦。净系靠把嘴啊，讲唔出咩嚟嘅。于是我哋就将其中嘅一个装备包掟咗过去。呢下嘅力度就虽然够晒大，不过个装备包喺度撞咗几条铁链之后就射咗个势头，跟住就好快跌咗喺冰面上边，距离我哋大概四五米开外咁嘅位置。除咗豆腐喺度发住高烧，恰下恰下咁，我同阿吕叔就全神贯注注视住后边嘅动静。等我哋觉得意外嘅系，乜嘢都冇发生。等咗成五分钟啦，装备包仍然静静咁喺个原地，亦都冇咩机关启动咁嘅迹象。古墓当中嘅机关系以煞为主，即使系有一啲迷宫咁嘅嘢，都系以困死盗墓贼为主嘅啫。如果有啲机关要隔成五分钟先可以启动嘅话，啲盗墓贼早就掹咗啦。我哋系咁等咗阵间，觉得有啲唔妥啦。我就讲：唔通呢啲唔系机关？吕叔就讲：反者必有怪。一时之间，我不由得谂起咗嗰一块玄冰碑上边嘅内容，再一联想到天兵同埋困尸，对于而家面前嘅呢啲咁嘅奇怪嘢，就真系唔敢乱嚟啦。吕叔亦都系未见过，所以亦都有啲顾虑。一时之间，我哋三个人反而就被卡咗喺呢度唔敢喐。苦思冥想一轮，我忽然之间发觉豆腐一啲声气都冇，我即刻拧转头一睇，佢似乎已经昏睡咗过去，嗰块面呢就红卜卜，高烧不退，个嘴皮亦都起咗一层竖起上嚟嘅死皮。我系咁叫咗佢一轮，但系佢都冇醒过嚟。于是我将心一横讲：唉，唔理苦与龙潭，我都要闯一闯㗎喇。如果再唔諗办法同阿蒙蒙佢哋汇合嘅话，豆腐真係玩完㗎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老烟枪佢哋一班人死咗喺个斗入边，亦都要将啲装备搞到手至得。 跟住我问阿吕叔嘅意见，如果佢唔愿意冒险嘅话，我亦都唔可能强求佢嘅。点知道话音一落，吕叔就睇咗一睇豆腐，佢即刻严肃咁讲：豆兄弟，而家嘅情况确实系唔能够再耽搁啦，我喺前边开路，你照顾佢啦。我一时之间感到好吃惊，冇谂到吕叔竟然应承得咁爽快。而家我心里边啲滋味就唔使讲，究竟有几复杂啦。我亦都算系阅人无数，14岁就喺社会上边摸爬打滚，唯独好似吕叔咁嘅人，我真系第一次见。如果撇开佢隐瞒咗牙山宝殿里边嘅事唔讲嘅话，论起对我同埋豆腐嘅仗义出手咗几次，亦都能够足够令我感激不尽。但系偏偏呢个人仗义之时，又为朋友出生入死之余呢，有时候佢真系狠毒无比，就攞卫南京嘅两个嘅死就足以说明。而呢两种极为矛盾嘅嘢都全部加注喺呢一个人嘅身上。除咗豆腐所讲嘅人格分裂之外，我真系揾唔出有啲咩嘢可以形容佢。但系至少呢一刻，我真系真心咁感激呢一个人。于是我就讲：大恩不言谢，虽然呢我冇咩大本事，但系以后有咩能够帮得上忙嘅，一定会全力相助啊。吕叔就缓声咁讲话：我知道我咁样嘅人，真系确实令人难以信任嘅。讲多都无谓啦，我就将你当系朋友。如果系下等朋友嘅话，饮酒就食肉；中等朋友就互助互利；上等朋友就出生入死。你哋是我吕叔能够出生入死的朋友啊。跟住他又微微一笑讲：口讲多都是谎言，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睇住眼前呢个人，千言万语就只能够接出一个词：佩服。跟住我哋两个都冇再多讲嘢，两个人亦都唔敢耽搁时间，当即吕叔喺前边，我就孭住豆腐行喺后边。呢啲铁链啊，重重叠叠，高低错落，行喺其中咧，一阵间又要抬脚，一阵间又要弯腰，然之后又转身再拧转头，系咁啊，一直向前，都系打起12万分精神。行到去中间部分嘅时候，我已经能够隔住啲铁链嘅空隙，睇到咗尽头嘅情况啦。嗰个地方嘅冰面上边，好似系有啲乜嘢嘢喎，但系就真系睇唔真。就喺呢阵时候，我嘅头灯突然间就暗咗一下，开启咗省电嘅模式，周围一切即刻就变得暗淡起上嚟。就喺呢一种咁嘅晦涩不明、寒冷刺激环境里边，我突然之间听到咗一阵好细嘅声响，沙沙沙沙。呢个声音显然唔单止我一个人听到。前边嘅吕叔亦都即刻停低咗脚步，侧住个耳细心咁听呢啲声音究竟喺边度传嚟嘅呢？我哋就系咁喺原地啊企咗几秒，我突然间啊惊觉到呢啲咁嘅沙沙声系喺个脚底下边传嚟嘅，我嘅视线即时就及住咗一边嘅冰壁。呢阵时见到嗰啲埋喺冰壁下边下垂住嘅铁链，显然突然之间快速咁旋转起上嚟。而我哋周围嘅铁链亦都开始慢慢咁旋转咗上嚟，有啲竟然仲要开始绷直，有啲弧度就开始变深，一时之间成个冰洞当中都系呢一种咁嘅嘶嘶沙沙咁嘅声音。吕叔一睇就好似明白咗啲乜咁，突然之间大叫一声：弊啦！呢个说话真系讲得太迟啦，我哋知道亦都太迟啦。就系喺佢话音啱啱一落嘅一瞬之间，我前边嘅一条旋转嘅铁链借住铁链旋转嘅力量，忽然之间对住我系咁发过嚟。你知道咧，呢啲铁链足足系好似有个细路女嘅手臂咁粗噶嘛，速度又快，力度又狠，再加上啲距离又近，呢一下子根本上啊匿啊冇得匿，避无可避。条铁链系咁十足力度兜心口啊，掹过嚟，哇！我后边仲孭住豆腐噶嘛，直接就俾佢掹到向后啊一倒。未等我跌落去嘅时候，后边条铁链亦都启动咗攻击模式啊，由后边又掹过嚟，啱好啊打喺豆腐嘅背脊上边。好在豆腐着啲衫啊够厚，但系咧仍然啊痛到将佢打醒咗。 不过听到佢叫声嗰啲惨烈程度呢，应该就冇点伤筋动骨嘅。跟住嚟讲，我哋根本上就真係毫无招架之力啊！前后左右上下係咁样，所有嘅铁链就对住我哋嚟攻击。我完全明白咗嗰一种咁嘅沙沙沙嘅声係咩回事呢，原来係机关启动嘅声音。呢一瞬间我亦都孭唔到豆腐啦，佢已经喺我身上边直接就跌咗落个地下。紧接住一条铁链啊，兜口兜面向我个头啊掹过嚟，千钧一发嘅时候，我踎低身啊，闪过咗呢个致命一击。但系旁边另外一条就揈到咗我条腰，哇！嗰阵疼痛感啊，唔好再讲，我即刻已经眼前发黑，痛到咧都唔能够唞气，跟住个脑啊，嗡一声就跌咗落个地上边。而呢一刻，我睇见女叔啊支持咗几下，亦都俾呢咁变态而恐怖嘅机关啊，全部击倒在地。呢阵时我心口同埋条腰啊痛到顶唔抱啊，成身啲肌肉都跟住喺度发震，完全系企唔起身，企起身啊只会死得更快。喺我哋三个人冧低喺地下嘅瞬间，离我哋最近嘅一层铁链猛然之间啊向下揼落嚟，我听见豆腐一声惨叫，跟住我自己亦都忍唔住又一声嘅惨叫，然后就乜都唔知啦。我以为普真只是会用天兵呢啲咁诡异嘅嘢，但係呢一阵时我先明白佢喺机关上边嘅造诣绝对系一流嘅。唔怪得一个巨蚁王墓等无数嘅高手嘅折腰，甚至连陈池都死埋，阿爷亦都变跛咗，淨係睇呢个铁链阵我就已经差唔多可以窥见到巨蚁王墓嘅恐怖之处啦。唔通我哋三个人就系咁样样俾呢咁嘅铁链活活打死？蒙蒙佢哋系唔系亦都落得一样嘅下场呢？如果系陈池遇到咗呢啲事，佢又会点做呢？呢啲咁嘅念头一瞬之间啊，系咁喺我个脑里面出现，但系我就跟住乜都唔知啦。呢一晕亦都唔知过咗几耐，我就陷入咗昏迷当中，好似系过咗好长嘅一段时间。醒过嚟嘅第一感觉就系痛，每呼吸一次，每唞一次气，啲内脏都好似要裂开咁。然之后我眼前就感觉到光，呢啲究竟系灯光定系火光呢？我想擘大双眼，但系就擘唔开，脑里边仲系一片嘅混沌，但系一时之间亦都冇办法出声。过咗阵间，我身体就好似勉强恢复翻一啲知觉，亦都感觉到一啲嘅暖意。睇样可能真係有人喺度生緊火喎。天兵同埋困尸係唔会点火嘅。我暗暗就松咗一啖气。